收入状况，这个我知道的不是很清楚。唐柔没有显露出茫然，只是很平静地说着。中继者顿时一怔，这个回答实在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。他们问题虽是这样问的，但也就是为打开话匣来做个铺垫。职业选手的收入，网吧里随便抓个玩家也能流着口水和你聊半天。结果，唐柔居然回答说不太清楚，这回答铺垫的方向好像就有些不太对了呀。也有一些老谋深算的，听到唐柔的这回答，都有些意味深长的去盯陈果了。他们显然认为这是星星老板的阴谋，让选手生活在很傻很天真当中，这样势必更加容易控制。但是很遗憾，当他们仔细去观察陈果时，却没发现他对唐柔的回答有什么紧张和不安，反倒是开心地笑了一下，随后就没什么异常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下记者们更加茫然了。不说职业选手，无论哪个行业，哪有完全不去了解收入的呢？这个漂亮妹子难道是在故意调戏他们？记者们狐疑的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直至新闻官又一次催问：“ 还有新的问题吗？” 今天这记者招待会频频出现卡壳，新闻官都有些不耐烦了。 能不能稍稍透露一下，目前星星战队的选手都是什么待遇？ 有记者锲而不舍，不过总算不再急火烫柔，而是又把问题抛回给了陈果。记者们的判断其实还是很准确的，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插星星的心脏。陈果又是不太自然地回答道 ：“挑战赛为止，我们都是全凭爱好聚集在一起的。接下来成为职业战队，那就需要正式商讨合同细节了。这个还没有开始，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可透露的。” 记者们一听，顿时有点懵了。你要说一个三五玩家约起来的凑热闹的观光队，那这种情况根本就是必然。但星星可是击败了加世的挑战赛冠军，队伍有叶修大神坐镇，他们这样的配置，听陈果这话里的意思，貌似没什么待遇，全都是凭着爱。 您的意思是说，目前为止，星星战队的选手并没有收入吗？ 有人终于还是小心翼翼地问出来了。陈果很尴尬，但他也不是遮遮掩掩的人，更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张口就瞎说，只能一点头。 是的。 顿时一片哗然。有人立即追着问了一句：“ 叶修大神也是的吗？”“ 是的。” 陈果犹豫了一下。网吧网管这种身份的工资收入，还是不要提了吧。接下来，这闹虎劲儿就更别提了，实在是星星的这个状况太让人震惊了。没收入的事儿暂且不提，但就刚刚陈果话里的意思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是没有拿出正式的合同，这就需要好好提一提了。要知道，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下赛季的职业赛资格了，所有人都要成为真正的职业选手。还不赶紧开出合同留人，这是等着战队刚一加入联盟就变成超级市场任人采买吗？以星星战队这些选手在挑战赛的表现，记者们相信是会吸引很多职业队注意的。早在挑战赛还在进行的时候，不就已经有很多八卦爆出了吗？不过说起来，那时候就已经有战队对星星的选手有意。可是现在看来，星星阵容整齐，完全没有人被那时的战队给说动过。但现在听着星星老板所说，星星根本一点留人措施都还没有采用过，这些星星选手就全凭自觉凝结成队，这真是太不科学了。其他战队一定是没猜到星星战队竟然如此不科学，所以才没有大手笔的挖人举动吧。这消息放出去，星星这队不会瞬间就散了吧？记者们这一时间居然还替星星忧虑起这种事儿了， 但是他们却也清楚这事儿肯定会曝光。这么多的记者，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。同情星星居然有如此幼稚不科学的状态来帮他遮掩。这则消息没准这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整理了吧。说到底，星星面对媒体的经验真是相当不同啊。这样重要的事情居然在发布会上给透露出来了，记者们的感慨渐渐有了得了便宜卖乖的嫌疑。现场又有点小乱，联盟的新闻官这次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和星星的人略一商量，干脆宣布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。今天的发布会已经得到了很多信息，最后一个无法穷追猛打，有经验的记者在这时也不会提太复杂刁钻的东西，最后时刻没必要搞得不欢而散。 阔别联盟这么久，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最后一个问题终于还是抛给了叶修。 哼，叶修笑了笑，随即开口，我回来了。 我回来了，简简单单一句话却显露出了无比坚强的信念。虽然今天的发布会挖到了无数猛料，虽然大家在发布会上甚至就已经迫不及待开始构思整理这些猛料，但是到最后各家媒体最终选用的头版消息几乎都是这最终的一句。叶修说，我回来了。除此之外，各家媒体也充分发挥自己汇编整理找内涵的功力，报道着其他内容。一年准备成就星星冠军，机会只给更有准备的人。家事前队长发布会开炮，怒斥家事老板陶轩背弃家事。为爱而凝聚的星星。这些个消息都有充实的内容，基本都是怎么吓人怎么写。而这也不过是将发布会得到的消息透露出来，舆论真正的价值是利用信息产生导向。那些喜欢家事的记者借着叶修这一番话大展笔头功力，他们漂亮地将家事和陶轩给分离出来。家事目前所受到那些负面消息全部朝陶轩个人身上牵引，其他无感的记者在这么清晰的事实面前，笔头却也不至于抛错方向。肮脏的不是战队，而是某些人。内容如此一讲述，众人一看，这在理儿啊，正所谓事在人为，家事那些恶心事儿，还不都是老板指示下做成的，是他的控制让战队沦陷到了如此地步。于是一瞬间风向变了，许多家事粉丝原本都已经散了，他们为家事爆出的各种情况感到难堪，对家事感到心灰意冷，但是最新的这一轮报道后，他们的伤心，他们的失望通通转化成了愤怒，他们重新聚集在了一起，他们要守卫他们的家事战队，他们要驱除家事的真正毒瘤。陶轩滚蛋。一天之内，家事俱乐部外的墙上、地上、玩家的手中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，祈求不要出售家事。再没有这样的玩家出现，他们已经意识到出售并不会灭亡家事，但是再被陶轩这样折腾下去，家事才会彻底沦为耻辱。家事是属于他们每一个人的，而陶轩手中的只不过是一些固定资产而已，那只是家事的形，而不是家事的魂。魂在哪里？魂在每一位粉丝的心里。忠诚的家事粉丝们一边对陶轩千夫所指，另一方面却也开始大声呼吁，请求真心热爱荣耀、热爱家事的有能力人士可以接手家事战队。在这一瞬间，家事活了。粉丝本就是一支战队最大的财富，没有人愿意完整的接手家事，就是因为爆出一堆烂事的家事失去了粉丝的支持，这样的烂摊子自然不会有人愿意来收拾。可是现在粉丝们完成了自救，他们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，也找到了解决之道，他们重新站出来支持家事，这 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。这样的家事完全可以重新再站起来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陶轩必须离开。他可以带着他所拥有的一切离开，但是他将无法带走任何一个粉丝。这里最终哪怕空无一物，但是粉丝们会守候在这里，而有了他们的守护，家事就可以从无到有重新构建起来。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？就是从叶修面对记者提问时的那一番话点醒了无数粉丝。叶修是他们的队长，永远的。再没有家事粉丝会质疑这一点，即便家事正是由他又一次送出了职业联赛的大门，但是那只是比赛，不关乎其他。这不正是他们的队长在场上的一贯态度吗？阔别了一年多，他们曾经的队长现在正式宣布他回来了。只是很遗憾，他没有回到家事。虽然已经有人又开始呼吁叶修回来重新领导家事，但是更多的粉丝实在已经无法提出这样的请求，这太自私了。叶修为家事奉献的已经够多，他们没理由这样无休无止地要求他为家事做贡献。叶修没有亏欠家事什么，而是家事亏欠了他很多很多。别的不说，单就选手的合约，和叶修从联盟初一路打杀至今的韩文清拿的是全联盟最顶尖的合同，但他们的队长呢，这么多年来拿着的却是从联盟初始签下的长约，放在今时今日收入微不到可笑的合同。谈金钱有些直白，但是家事就是这样直白地亏欠着他们的队长，而他却从未拿此表示过怨言，因为他所在乎的从来就不是这些，他所追求的永远只有一样，胜利。这一点是他无论身处何方都不会改变的。此时的家事粉丝唯有送上祝福。